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60集，筹码。南宫上前一把扯住宁公公的脸皮，宁公公杀猪一样叫了起来。南宫季伸手拔出匕首，那样子要将他的脸都割下了。公孙站在原地，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。虽然这宁公公死有余辜，但是这实在是有点残忍。 皇上饶命啊，老奴这么做是为了保住公主啊。 公主怎么了？ 公主被驸马下了药，如果没有解药，公主也会死。老奴这些年，哎呀！ 话没说完，赵祯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 这些年你都是死的，公主中毒你不会早点来报？ 奴…… 没等宁公公说完，南宫季抓住他的头发，让他扬起脸对着赵祯，双目一对，宁公公吓得面无人色。赵祯压了压怒火， 王峰想什么？ 他 说详细。 驸马爷在后天楼炼药，用的是死囚来试药，他按照一张方子来做的，那是纪长天留下来的，他想要让纪长天复活。 纪长天和王峰有什么关系吗？为什么要让他复活？ 这个奴才不知道，不过纪长天好像是驸马爷的神一样，驸马说只要纪长天能活过来，这天下会变得有意思的多。 纪长天已经死了，应该连尸骨都烂没了，又怎么让他复活呀？ 据我所知，可以用阴阳殿的方法。 荒谬。 真的，但是出来的魂魄要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体上，这是纪长天以及他先祖用了几代才研究出来的法子。 公孙皱着眉头不再言语。说实话，公孙虽然一听到别人怀疑他的医术就会暴跳如雷，但他并非是个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之人。他相信这世上会有很多医术高过他的人存在，更相信古人的智慧。但是凡事都要讲一个道理，世间万物有生就有灭，长生不老这种事情只存在于传说里。就算是天尊和阴侯的确是属于奇迹，但公孙知道二人并非不老，只是因为内功太高特别长寿而已。长生不老尚且不可信，起死回生借尸还魂就更是匪夷所思，胡言乱语了。 为什么要特地去找阴侯和天尊去赴宴？ 宁公公看了看公孙，似乎有些犹豫。 啊！ 公孙就听到咔嚓一声，南宫季可不跟他客气，手上一用力，宁公公的手腕子生生被掰碎了。 因为驸马说有天尊和阴侯的血的话就事半功倍了。 赵祯眼神一冷，公孙则是倒出了口凉气。 想要天尊和阴侯的血，展昭和白玉堂应该会直接剁了你的皮吧？药骨在哪儿？ 驸马爷收藏的很好，总共只有三条，一条他今早磨成粉做在食物里喂给开封的百姓了，另一条是药引，他一直用来做药，最后一条他藏着，也是剩下的最后一条，可以用来做解药。 赵祯看了宁公公一眼，宁公公颤颤巍巍开口。 驸马爷说只要能拿到天尊和阴侯的血，再由公孙神医按照纪长天留下来的药方将药炼好，再由一个人使用阴阳殿的法子唤醒纪长天，让他附身于那人身上，就大功告成了，他就会将解药交出来。 他想让谁来用阴阳殿？ 让八王爷。 什么？ 因为驸马说，如果八王爷被纪长天附体，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伤害他。 公孙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再看赵祯，他眼睛里早已是杀意泛滥。公孙也暗自摇头，王峰真的是疯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公孙都没见过王峰，他现在突然很想见见这个疯癫到了极致的驸马爷，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皇宫外，赵普带着欧阳少征来到开封的大街上，就发现街上混乱一片，大量吃了昊天楼赠送的食物的无辜百姓都呈现出一种僵尸状态，有的吃得少呕吐不止，有的吃得多面无人色，更可怜的是还有些小孩子已经晕倒不省人事，而更多的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开封百姓，他们看着亲人朋友或者街坊邻居突然中着毒都不知所措。昊天楼门口此时聚集了大量的人，声势浩大，要昊天楼给个说法。开封现在情况混乱的无法控制，赵普让欧阳少征一方面安抚百姓，一方面将所有中了毒的人都集中到一处安顿，然后让隐卫们去宫里问问公孙有没有解药。而另一头给公孙送完了有毒食物，说完了详情之后跑出来的展昭，这会儿正在屋顶上。眼看着开封城一片混乱，展昭只想到一个人，王峰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展昭到了昊天楼的附近刚落下，身后一个白色的身影也落下。 玉堂。 白玉堂显然和展昭想法一致，都想到了从王峰这边下手，虽然他俩还不知道王峰的真正意图。 天尊呢？ 去救人了，赵普带着兵马到处再找中毒的人。英侯呢？ 外公进宫找包大人去了。 展昭指了指不远处被百姓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的昊天楼。 我想进去看看。 妈，觉不觉得王峰这次的举止怪异啊？ 我也觉得他这样子是不想活的打算，赵祯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包大人都不会放过他，开封百姓会一口一口咬死他吧。 觉不觉得这小子可能是在用这些人命做筹码，跟赵祯交换什么？ 不是想要皇位吧？这样的皇位坐上去了也会被百姓推下来的吧？ 这小子疯癫成这样一定有理由。 然后白玉堂跟展昭大致说了一下刚才那鬼面人说的。 哼，这人确定是当年的屈中原？我看他倒像是真像从阴阳殿里出来的鬼。 我也这么觉得。 他人呢？ 逃走了，我本来想抓他回开封府的，但是到了街上被这场面弄得有些呆了，连我师父都呆了，他似乎早有准备逃走了。 抓了也没用，他不过是个死人而已，找到对付王峰的方法他自然会出现的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救那些中毒的人。 两人又对视了一眼，决定一起先潜入昊天楼，看看这王峰究竟打算干些什么，顺便找找有没有解救之法。展昭和白玉堂潜入了昊天楼，一进去就皱眉，这昊天楼内部不是应该很奢华吗？怎么寸草不生的感觉，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潜入院子，一眼看到了地上几具尸体。展昭过去看，是丫鬟和小厮看着死了不久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这时展昭拽了白玉堂一把，两人默契地隐藏到了假山后边。很快外头有个人摔了进来，几乎是从墙上摔下来的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闷哼了一声，奋力地爬起来，捂着手一瘸一拐地往院子后边跑。 这不是宁公公吗？之前看着虽然受了内伤，但还是精神奕奕的呀，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像是刚被人打了一顿一样。 两人跟着宁公公 一路往后院走，就见后院更加凌乱，石桌石凳东倒西歪，走一段路就有一具丫鬟的尸体。宁公公摇着头跑到了书房前边。 驸马爷，驸马爷。 展昭和白玉堂躲在书房外边的一座假山后边看，没一会儿就见书房门一开，但是却不见人。展昭和白玉堂皱眉，王峰内力还不错，但是武功邪气， 他的内力有些古怪， 觉不觉得屈仲远的功夫和他有些像啊？ 按理来说，王峰是文人出身，为什么会武功啊？ 说话间就见宁公公回身关上门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闪身到了房门前。这房门之前似乎也受过撞击，纸门上有很多裂缝，两人透过缝隙看里边的情况。看布置，这应该是一间书房。只见正当中一个人背着手站在书桌前边，低头看着书桌上的一卷铺开的卷轴。从背影看，此人瘦高，不过头发灰白，感觉年纪不小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扬起脸算了算年纪，王峰应该是比包大人大一些，但是也不是太老，为什么头发都白了？ 驸马。 宁公公跪在那人身后叫，展昭和白玉堂确定了此人应该是王峰没错了。这时就见王峰微微侧过脸看了宁公公一眼，虽然只有半个侧面，但展昭和白玉堂注意到了他面上灰白的颜色，有些不解，难道他也中毒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小五，你怎么又嗷呜上了？ 多多，外公带回来那匹小矮马在那儿，我跟他打招呼呢。 哎，真是他，来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出门了。 走，去看看他。嘿， 小五，你悠着点，你那一爪子还不给他拍趴下？ 没事没事，我只是看着小而已。 你来这几天还适应不？ 挺好的。 挺好就好。嘿嘿，那你也是时候感受一下龙图的企业文化了。 企业文化？ 喏，给你，来照着念。 这是…… 别害怕，习惯就好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我是西来的成员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请多多订阅分享。 哦天哪，好可爱！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只可爱的小马仔呀？